北京时间6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早晨6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，真的是梦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， 大家好，我叫刘凯，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大三学生。最近我特别的苦闷，前几天吧，我和我女朋友吵架了。其实吵架的原因呢，就是我陪她逛街的时候，我偷偷看了一个美女一眼，她就觉得我不爱她了。这几天就是一直不理我，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，发微信呢她也不回。还有5天就是她的生日了，我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希望她可以原谅我吧。 如果我听歌可眼红，何以待你好偏不懂，自细做过多少美梦，慈悲的伟论，连乞丐喊穷心也痛，竟怕放怀拥抱你，让你露宽容，追悔无用，转眼发现你失踪。出声害惨你，令人受伤滋味难保更可悲，这心地在善良中生，怎去向你说对不起。心有愧，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，立志助世人脱贫，以为便伟大到像多么有为，这种智慧，任谁曾待我好，都可带来伤势。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跪，是我在制造眼泪，居然想救世。 春天花会开，春风一吹想起谁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。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你好，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吧。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，原创音乐人、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。每晚8点到9点 ，FM98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有梦想一起唱。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

记忆，我抱歉不能你说明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风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和消息，一切新鲜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 一副咒，找一副咒， 但是分成的山也不 那一根蜡烛，你说我要但我感受你比我懦弱，人家今天是什么你明天就是什么，还以为自己真有满脑子的思想，这几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发狂，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，哇谁能在周一福州，你这叫什么，你忙做什么，能做这时候再朋友和赞美，你想想什么，你猜想什么，别用你跟着的眼光看世界，你寻找什么，你得到什么，找不到终点也回不到起点，你说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，只疲倦月圆时候的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

只想谈谈情，恋恋爱，写下跟你的精彩，黑与简白，牵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。我只想谈谈情，恋恋爱，体会对你的依赖，勾勾小指。 傻的期待。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，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，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。我只想谈谈情，恋恋爱，写下跟你的精彩，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恋恋爱，写下跟你的精彩，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。我只想谈谈情，恋恋爱，体会对你的依赖，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。

But daylight is so close, so don't you worry about it, we're gonna be情节来，未来多